橘气的北京，洋气的天津，有义气的河北，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，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，走街串巷不停歇，吃喝玩乐有门道。 每个周一到周日，准备好背包、手机、目的地，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。各位好，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，我是孙涛。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说，在冬天的时候带着小朋友一块出去亲子游啊，我们出去徒步有哪些比较好的推荐。给大家请来了两位旅行达人啊，一位常来我们节目做客的薛瑞，来，薛瑞跟大家打招呼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薛瑞。 另外一位是新朋友啊，我们的郭立磊老师，来。 大家好，我是郭立磊。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来说说到北京周边我们去徒步玩一玩，因为最近啊，我们所有的话题其实都局限在北京。因为大家现在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及建议吧，不建议大家频繁的出京，尤其有孩子的，可能出北京的可能性就更小了。但是孩子的经历还是挺丰富的。现在天气又冷了，你也不能让他在院里使劲每天那么疯玩，那他的精力怎么发泄出去呢？那就得带他出去溜一溜，这样可能家长也觉得，我们也能顺便跟着锻炼锻炼。最近是不是？我看薛瑞最近忙的项目全都是在北京的。 对对对，大概做了20多个项目吧，都是在北京的，就是博物馆类的、室内的，然后还有一些就这种户外的以及室内的城市的这种 city walk 这种的活动。逛胡同的。 我提一个小问题啊，你回答不上来也无所谓，咱们让那个小郭老师回答。小朋友到了冬天还愿意出去吗？以及冬天咱们周边北方都呼山野岭的，有啥可转的？ 那直接让郭老师来回答这个。 我就知道。 行，那好吧。因为那个秋天到冬天有一个过渡的过程，然后呢，我们是希望孩子们从秋天的时候，秋冬季节的时候能出来走一下，这样的话能有一个适应过程。然后冬天呢，有冬天的一个好处，就是冬天的话树上都是各种的果实，孩子们出去的时候能看到那个 冬天树上 金灿灿的那个柿子啊，落地的山楂呀，还有马兜铃啊，各种东西的话其实挺好玩的。对 啊，就是有果实， 这个我想起来了。就是冬天然后出去户外活动这种好处是什么样，就我想起来以前去就是那种非洲草原的时候，他们说夏天有去夏天的好，冬天有去冬天的好。夏天好呢，比如说气温合适，然后可以吃到很多应季的水果。冬天去的时候景观特别好。就是你以前看不到的动物，在冬天因为树叶都脱落了，可以看到很多的动物。郭老师你说是不是这样？ 对，是的。我们平时呢可能会看不到这些动物，但是冬天的话有一种可能是你会看到很多的脚印，比如说那个小刺猬啊，它会去找一些东西底下脚印，或者小兔子啊，或者野鸡啊，它都能飞出来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其实在山水比较清澈的情况下，我们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很远的。不单单是说原来在春天的时候那种丛林的感觉，而是说是很开朗的这种感觉。 那冬天小朋友会不会觉得太冷了，我不太想出去？现在孩子有没有这种抱怨？ 其实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是家长这样认为的。只要说你把这个路线，我们选一个比较合适的路线，然后这样的话孩子出去之后呢，他其实能被这个外边的很多的事物所吸引。你比如说一个小树棍，或者一个小土坡，或者一棵树，或者树上的一个鸟窝，他都会关注的。你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山里行走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鸟窝。然后呢我们可以走近看一下，当然在不打扰他的情况下能够看到一个圆形的鸟窝，非常漂亮。然后那个有一些乌鸦呀、喜鹊啊，在找食物的时候呢，孩子也会观察。所以说在孩子眼里春夏秋冬都有它的特色，我们只要说给他创造这么一个机会，让孩子走出去就可以了。 孩子没有什么说冬天我不想出去玩， 对对对， 太冷了，没有这种抱怨，只是家长觉得太冷了。 对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出去玩的时候，家长说我不行了，走不了了，或者说太冷了，我走不了了。但是孩子只要投入玩的时候，他会忘掉所有的一切，因为他的世界里面就是玩。 真是不错。 你想想你小时候是不是这样？ 小时候是，像那个小郭老师一说，我的不光小的时候，我连高中的时候对于严寒都是根本不畏惧的。你想我们那时候在张家口，冬天的时候也零下十几度吧， 十几度， 十几度，然后四五级风， 那个就是课间十分钟啊，都要跑到操场上去打篮球，冬天， 对， 非常非常冷，然后你身上都从那个外面跑回来，坐到教室里，头上都在冒白烟，就是那个状态。你现在想想，零下十几度，你在操场上打露天篮球，你是难以想象的。现在根本就不会。 对，我大概也能想得到，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， 嗯， 我们呼和浩特零下25度到35度， 对，你们那儿也冷啊。 那个时候如果出去活动一下，这个脑门就跟半个脑袋被冻掉了一样，但是还是希望出去踢十分钟球或者是怎么样。 对 对， 嗯，所以对于寒冬的这个畏惧啊，好多时候都是我们大人、成年人、年轻的小朋友们，可能人家火力也足啊， 对， 确实人家对于这个冷没有那么在意，包括北京也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冷，像我和薛瑞的童年觉得北京这个这叫好天气，每天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特别好的天气。 咱们两家的地方家乡可能能冻得把你冻哭，但是 对呀， 这个地方北京好像没有这种的天气。 在上几周，上一就上这一周不是那个温度刚回升一点， 最冷那一周 ，然后他们都说太冷了，太冷了，说每天风还特别大，然后说问我你怎么穿这么少，我说我觉得那风刮到脸上是热的，他们不能理解，我说你们没有体会过那种零下十几度，然后再刮三四级的风。那种风是就是像小刀一样割你的脸。我说在北京你很少有那种你穿鞋以后你脚是冻得木了的那种感觉，就你穿什么鞋其实无所谓，就是都是一样。我们小时候是那个感觉，你穿再厚的鞋在外面，比如说 跟不穿是一样， 你骑车十几分钟而半个小时到学校，你穿什么鞋到那儿以后你脚都没什么感觉，我觉得都是那种冻木了的感觉。所以在北京我觉得冬天也不是不能出去玩，其实是温度还相对可以，尤其走起来以后可能还是挺热的。 对， 是不是？哎，那咱们让那个小郭老师先给说说，如果咱们要带着孩子一块儿出去玩，冬天的时候我们装备上需要准备哪些东西？咱虽然说不冷，但是衣服上是不是你们穿脱还是有讲究的？ 对，其实那个冬天带孩子出去玩的话，我觉得有两块需要注意一下。 嗯， 然后第一个呢，就是说是他的外套，这个外套呢，你尽量里面给他穿一个比较紧身的，但是是比较舒适的，外面再加个大外套。当他冷了之后呢，尽量先别脱呢，然后在阳光底下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打开，这样散散热，但是呢，不能受到这个风吹到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我还是希望家长可以带上热水，让孩子养成这个习惯，因为在很多时候呢，一口热水能够补充这个能量，这样可以补充回来。 嗯， 所以我们冬天要是出去玩的话，尤其是带孩子出去玩，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他养成一个在室外运动的这么一个习惯。这样的话以后你自己不用管他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处理好。 薛瑞现在出去冬天踢球啊什么的会带热水会吗？还是凉的？ 哎，还没有那种习惯，就是有口水就可能就不错 了。 哦，然后在球场上随便买一个什么， 拒绝一切跟衰老有关系的这些个征兆。是不是啊？什么喝热水泡枸杞，明明需要就是不，是不是 宁可躲在车里边偷偷的喝一口 啊， 也不能在别人的面前显示出来自己了。 对，就得喝凉的，喝完以后胃难受没事儿。是不是？哎，咱们接下来说点那个实际的，咱们让小郭老师给推荐几条路线，我们那个薛瑞也随时推荐啊，这随时补充。小郭老师先给说一条。 行，我再想一下，就是说现在的话，秋冬季节的话，毕竟是有风的。这个风的话，如果把孩子贸然带到一个高山上，或者说山顶上，他一下子抗拒了这个户外，就给他带来一种不喜欢的这种想法。 对， 我们最好呢，就是说是由浅入深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然后最近比较火的就是我们可以去惊奇古道， 嗯， 就是在门头沟惊奇古道、九原村，或者我们从那个古道的景区可以进去。里面有博物馆，有这个马蹄窝的痕迹。以前那个京西的时候，它是盛产炭，还有这个煤，但是这个炭和石头，但是这个时候的话运不出去，然后人们就用这个驮骡马一直把这个东西运出去，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，就在路上形成了很多马蹄窝。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，我怎么想起来马致远那个？ 对对对对对， 古道西风瘦马。 对， 就是那个地方嘛， 就是那个地方。 断肠人在天涯， 断肠人在天涯，那个故居还在呢。 哎呦， 啊，那么远呢，这地方。 这个地方其实不远，但是我们如果没去过的话觉得远。等你开车过去的时候呢，你把车停在这个京奇古道的景区的停车场，然后从古道里面进去， 如果说你玩过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在外面玩，但是如果没玩过的话，还是从景区开始走。 嗯， 因为这一块的话里面有一个古道博物馆，能给孩子有一个启蒙的作用。然后从这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在上这个牛蹄岭的时候就会经过这个马蹄窝，孩子会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石板上全部都是用骡马踩出来的脚印儿。你想想一个石头如果踩成这样的话，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重压的。然后从这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穿过这个村落到这个马志远故居，那边呢也有这个泉水，也可以看到这个当地人们的一些房子、一些生活状态，还有这个很著名的这个马志远故居。 嗯， 然后可以进去参观一下。然后尤其是当冬天的时候，那个景色也是很漂亮的，就是家家户户院子里可能会种一两棵柿子啊。然后现在这个万物萧条的情况下，这个柿子树跟小灯笼一样挂在那会儿，哎，再加上这古村落这个袅袅炊烟，也是一个非常洋、非常那个舒适的一个场景。 嗯， 然后 我感觉这是一条自然景观和人文， 对对，人文 元素都结合在一起的一条路。 是的，这个景观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不会太累，整个长度的话，可能说你走长一点可能是七八公里，走短一点就是六七公里，然后它的爬升高度也不高。然后其次呢是里面的元素比较多，一是有历史元素、人文元素，然后第二个呢有自然元素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冬天的一些这个景观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它里面是可以边走边玩边停的，你想任何时候你可以停下来，你比如说你可以在跟那个登山老人一块聊聊天，或者说过村的时候你跟村边那个晒太阳的老太太一块、老婆婆一块聊聊天。 嗯， 然后你可以靠在墙根上，然后在这个古村落里面你可以晒着太阳，也很舒服，在这个古村漫步也很舒服。然后你也可以走到那个马志远故居里面去感受一下什么叫这个 古道西风 瘦马 啊 的这种感觉。其实当这个北风吹起来的时候，还是有一种这种萧条的感觉的。当时体验一下当时马志远的那种感受。 那郭老师，我问一下，就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路程是七八公里， 对， 但七八公里的话，在不同的道路上面，七八公里用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。 对， 就比如说在沙漠里头，七八公里可能要走好多个小时 啊， 比如说四五个小时， 没走过沙漠 也是有可能的 啊。 但如果是在这种道路上，比如说七八公里的话，加上海拔高度，还有这个路， 得走一天， 大概得走半小时。 我首先穿插一下这个沙漠 啊， 这个沙漠七八公里要走的话，得走这个将近六个小时左右。对，沙漠的距离相当于乘以三这种感觉，因为它是迈一脚退一步的感觉。但是在咱们这个古道这条路线上的话，它是这个爬升的时候可能会慢一些，如果没有这个户外经验，我们可以走得慢一些。 嗯， 然后如果到村落的话，都是这个缓坡或者平坡，是没有任何体力消耗的， 嗯， 很舒服的。然后是整个的是一个边走边玩的这么一个路线。 嗯 啊，然后有一半一小半时间可能在爬升， 嗯， 然后剩下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平缓的这样走。 嗯， 所以说它是一个初级的一个徒步路线，也是那个家长带着孩子比较出去能散心， 嗯， 能够漫步的这么一个路线。 嗯，这多大孩子就能走这条路了？ 这个我们当时带着孩子就是四岁就走过了。 哦，四岁就能走， 但是人家那个十二岁、十三岁孩子可能觉得这个太弱了。 哦，嫌弃他。 对对对对 啊， 因为这个里面其实蕴含的人文元素是比较多的 啊 啊，我们有这个自然景观，也有这个人文在里面 啊。所以要是走这条路线，一般你们怎么安排？就早晨就出发，下午几点就能返回了，是吗？ 这条路线的话，其实我建议就是早晨起来之后也不用着急，因为它的时间是比较充足的。然后早上九点多到了景区之后呢，把车停到景区附近，然后直接先去景区参观，参观完之后再往上走到牛蹄岭这个长城这块。 我打断一下，就是如果从市里边到那边的话，我就记得到秋天的时候，我看到好多人骑摩托车， 对， 很多人去看那边的风光还是不错的。我不知道，比如说周六日现在这种样子，那边的还会不会堵车？ 这个是经典的109国道，然后这一块的话是不会堵车的， 哦， 因为这个虽然人比较多吧，但是它这个路修的比较舒服一些，而且是双车道，是比较单向双车道，是比较好的。 嗯 啊，而且呢，你能一路上看到这个秋天的四季变化的一个景象，很漂亮。 嗯， 所以说那条路的话，不管是骑行还是自驾，还是骑自行车，都是没问题的。 嗯，所以就是大家早晨，刚才郭老师建议九点左右到那儿， 对， 就行了，停好车，然后景区里边稍微转转， 对， 稍微转转，大概转一个小时。 不用一小时 啊， 半小时就够了。 因为那个博物馆的话，如果你能讲的话，那是最好了。可给孩子讲一下这个古道的行程。 嗯， 如果你不喜欢讲的话，咱们直接去寻找这个马蹄窝就可以了。然后如果我们上到长城顶上之后呢，其实那就是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了，但是这个也是没有任何难度的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往下走的方向，再去村子里穿村而过。 嗯， 然后再过这个九岩村。到这个马志远故居这块，从马志远故居然后一直在出来，就会走到这个九原酱菜，还有这个铁路、就是最近比较火的这个网红铁路，包括这个铁路上方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溶洞，都可以参观一下。 嗯， 所以说这个中午吃饭的话，可能在这个村子里自己带饭是比较舒服的。 嗯， 就可以早点吃饭，然后下午的话我们在铁路上走一走，那是个废弃的铁路，所以说也比较安全。然后我们再可以，如果有探险精神的话，可以去探险一下这个大溶洞，然后基本上两三点我们就可以返回了。 嗯，哎，一般你们带孩子出去中午都吃什么呀？就是自己带饭怎么弄啊？ 这个很有意思 啊、 这个如果说你没有经验的话，可以带巧克力、面包、酸奶之类东西，或者苹果、水果之类东西。如果说他们出来比较多的话，可能会带一些自热米饭。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方式，就是带烧饼夹鸡蛋 啊、 带上咸菜就可以了，或者带上肠就行了，因为这个比较简单方便。而且 冬天不会冷吗？我觉得夏天带稍微凉点没事，冬天肯定大家还是想吃口热的，是不是薛瑞？ 哎，又回到咱们某一期的节目里头，还是带点这个 想吃口热饭， 自嗨锅 自热米饭，对 啊、 可以带上自热米饭 啊、 然后这样的话，你找一个背风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几个人选不同的口味，然后做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餐，可以中午吃这个。当然冬天有一个问题是，千万不能让孩子在吹风的情况下，灌风的情况下吃东西。对对对，这个很麻烦的啊、所以说一定找一个背风的地方，而且背风的时候呢，这个阳光是比较舒服的，我们晒着阳光吃着饭，享受着这个古村子的慢生活，也是一种感受。 如果不带饭的话，那个村里边有吃饭的地方吗？ 哎呦，这个古道这一块儿，它的农家院比较少一些，嗯，然后因为最近可能不太方便，所以说我建议还是带饭， 我觉得也可以 啊、因为你要是去怀柔、延庆啊这个地方它是有、但是最近的这些地方，这个村子比较密集 啊、 它可能开放的少一些。 哦，来来，那个另外一位旅行达人给吃饭支支招，怎么办？ 可以拿一个钵去化缘嘛？ 能不能说点正经的啊？ 其实那些我觉得我以前去那些村落里头、去那个老乡家里边 啊， 就是人家吃饭的时候说付点钱然后过去吃一口没什么太大问题 啊， 就很多次我都是这么做的。 哦，就是蹭一顿 啊，给人家点钱 啊， 或者说人家不好意思收你 啊， 看人家有什么土特产 买一点， 对，买点枣，买点鸡蛋，买点瓜果梨桃的，然后就这样。就 对对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招。 这个招呢我们还真试过、我们当时去房山三清洞嘛，那块就一户人家、我们去了之后呢，我们想吃饭，人家说我没有饭。 嗯， 那你有啥？有方便面，几个孩子打着柴鸡蛋煮方便面。 就在他们家吃饭。所以说我们也是走到什么地方的话，就是见机行事吧。 对 啊、不用特别刻意，因为北京还是比较一个非常舒服的城市。 对 对、 主要是啊，冬天呀稍微天气冷，咱实话实说，你就算是大中午的、再过一阵儿中午，它也就是个有个七八度，你就算好天气了， 对吧？你七八度，你要是带一个什么东西，就算是热的，瞬间也就凉了，拿出来就凉。这个尤其有小朋友啊什么，他又累了，如果中午吃点凉的，胃再不舒服，其实是影响他下午的，对吧？所以就是，如果家长能带一点热水之类的。比如哪怕是非常简单的泡个方便面，他能吃一口热的，其实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。 对 对吧？ 对， 然后这吃完饭就可以再溜了溜了就往回走了这条线。 对，因为那个古道那块啊，最近延伸出来那个铁路，还有那个铁路上方呢还有一个溶洞，都是有这个很明显的台阶呢。如果你带着灯呢可以去探索一下，基本上周末的时候肯定会遇到这个通行人。这样的话可能也可以跟他们作伴。 哎，小郭老师，一般这条线路您比如说带着孩子去玩，一般会给他们讲点什么知识性的内容吗？ 哎，我觉得每次出去的话肯定是得有所得 啊， 希望这个东西呢能给孩子一个收获。第一个呢就是说，我们在冬天户外的时候呢，我会告诉他怎么去走这个路线， 然后有一个方向辨别啊，或者说是体能培训啊，这么一个指导。 嗯， 然后第二个呢，我刚才说了，这里面含这个人文东西比较多，我会给他讲一下京西古道的形成。你比如说，为什么人们那时候会踩出这个，就是那个马蹄窝的痕迹？ 嗯， 啊，是因为当地是产煤的，产石头的， 嗯、 但是呢，交通不便利，然后就有这个骡子啊，或者马呀，还有这个骆驼呀、啊，往那边抬，所以我们就延伸到了那个骆驼祥子。当年骆驼祥子他们就是走这条路线， 嗯， 然后所以呢，我们讲到这儿之后呢，就会讲到那个旁边有这个琉璃渠村，然后当时烧这个琉璃嘛，也是咱们那个皇宫里面也能看到的这一块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说会讲一些人文的东西， 嗯， 哎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村落里面他们的房子的修建情况啊，他们饮用水都是泉水啊，这泉水从哪儿来的，然后他们平时的话他们是怎么出行的，会讲这些。然后第四个一点就是说，毕竟我们走到自然中了。哎，秋天的话我们有一个收获的过程， 嗯， 你比如说树上挂着柿子呢，哎，这柿子是个收获，但是冬天呢有个冬藏的过程，哎，所有的动物呢可能就会藏起来，哎，所有的植物呢都可能会结果。然后那个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柿子树上面还会挂着一些柿子呢，那是为了冬天那个过冬的鸟儿来准备的。 哦， 啊，不是说是这个我留着不摘是装饰用的。 嗯， 所以说每一点呢我都可以走到哪儿讲到哪儿，但是我觉得只要这个环境比较舒服一些，加上放松的情况下，我们就是可以边走边讲，不用把它当成一个非常累的一个路线，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这么一个很休闲的路线，有什么东西都可以讲什么东西 啊。这条路线上您说能看到的果实就是柿子， 还有山楂， 哦， 还有各种的这种像龙葵啊这种果实，但是现在有可能会干，还有蒲公英种子，很多的那个喇叭花，嗯，啊，就这种。 哦，明白了。哎，薛瑞， 嗯哼， 如果你要去这条线路，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个点？ 像我这种， 就是对树上的柿子 比较有文化的。 好 啊，肯定看看这个马致远的故居 哦， 因为马致远是元朝的一个诗人吧？ 哦， 元曲四大家。 有，百度现查的是不是？ 就要看一看 啊， 当时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这个东西 哦？ 如果有小朋友的话，我给小朋友讲一讲 哦。 其实这都是那个小学，应该是小学 三四年级 时候的这个诗吧。其实刚好跟小朋友来讲一讲，然后他会对这种诗词会比较感兴趣 啊。 我可能会从这个情感 文学的啊，从情感方面 情感文学方面吧，因为你要让我指路，可能是东西南北分一下，我只能告诉你说你百度一下就好了 啊。对，还是这个套路是吧？ 对，我会让他感受感受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，黄色秋冬交替的时候 啊， 气温的变化，树叶的变化是什么样子，可能会这种。 好，我明白了啊。咱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，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跟我们互动哈。您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，跟我们一块聊天。有一朋友说可以去葛优他舅舅家，葛优他舅舅家是在那块吗？啊，您知道的这么细。好，我们稍事休息啊，一会儿回来接着聊。 时光，那些坚持慌张，在临别的门前。妈妈望着我说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，为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。

说成年人徒步的问题啊。薛瑞在成年人徒步方面有一些惨痛的经历是吗？ 对的，我觉得就是那个徒步的感觉，我觉得给我的感觉不是特别好。 嗯， 怎么特别好？就是有一种孤独的感觉。 孤独， 就是、我就觉得成年人徒步之间谁都不等谁，谁走得快、 嗯、 谁先走，然后他走特别快，然后你一个人走在这种。可能只有一条道单向的、 啊、 你知道终点就是沿这条路走就好了，但是就你就一个人在走路、 嗯、 特别的安静， 嗯， 你能听见自己的呼吸，有可能你也听着音乐，但是你就觉得特别的孤独、 嗯、 就跟那个在海里边就那个浮潜或者是深潜的感觉是一样的、 啊、 我认为这两种运动是 都是 一模一样 的 就是 让你体会到那种深深的孤独感。 哎呀啊，这么脆弱， 太脆弱， 就是啊，多愁善感，人家稍微走快点你也觉得所以你们那个是朋友吗？一块出去走 就是可能也是相互 不太熟。 对， 不认识人家凭什么等你、啊、你这要求是不是就过分了啊？ 对，我觉得可能相互应该 相互应该有个照应。 对、啊、 那你怎么不找几个人一块去呢？ 可能就是太孤独了吧，没什么朋友吧。 你看自己就是一个人去的，所以我还说路上人不等他，我还以为是真的朋友人家不等你呢。 没有， 结果并不是。 没有，不管是其实有没有朋友，其实好像成年人的徒步当中就是有个规定，就是谁走得快谁就先走，不会相 互一起走。不是，你看我们那个我也徒步过啊，徒步过、 嗯、 我们是一帮人有一个团队、 嗯、 你团队谁打头谁收尾都是说好的、 嗯、 说好的打头那人确实可能走得快，但是他走到一定程度他会在一个节点上等大家，因为山上吧有好多路线，他还不是说就一条路你走不丢，每个人走，我们那次有一个大哥，那个大哥就是徒步了很多很多年啊，北京周边的那个山可能都走遍了、 嗯、 我就问他，我说比如说咱们今天走的这条路嗯能走多长时间，他说看你想走多长时间，他说三小时也能走，四个小时也能走，五个小时也能走，就是不同的路线，他说这一个山能走好几十种走法，每到这儿拐下去到那儿再拐上去，他说都不一样，所以他每次带着我们走啊，他就因为他走的确实比我们快太多了，他都背着手走，然后我们都已经气喘吁吁，他说他还没出汗，经常是这样，他就走个特别快，然后就到一个高的地儿他就在那儿等着大家， 嗯， 然后呢，最后我们会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就是经验也比较丰富的那种，就是能够顺利的把大家带回去的那种人， 嗯， 他会在最后面，然后比如有几个走得慢，他说你们就跟着我，咱们慢慢再往前走，然后走到一个节点，大家一集合，然后再接着往前走，我们是这样的，相 对 还是安全一点的。 对，那个孙老师说的对， 嗯，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户外比较野一点的地方徒步的时候呢，经常会有路条， 对， 然后我们就看路条，但是也会出现岔路口， 对， 这个时候呢经验丰富的人就会觉得哪一块能走他去探探路， 嗯， 但是你刚才您说的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如果是团队的话会有一个收队， 嗯， 这个收队呢就是防止一些小白啊他丢失了， 对， 或者出现问题，因为在户外的话你可能崴着脚，但是这边不知道就会两三公里就出去了 啊，真是， 对，很危险。 但我看说这种遇到岔路口让别人怎么知道的话，就撒点面包屑嘛，不就是？ 撒面包屑是什么？这又是什么玩意儿？你看到的都是什么？感觉都是恐怖片里的那种。 遇到一个岔路口，撒点面包屑，告诉你的同伴说，如果路过的话，就从这个面包屑的地方走。结果过一段时间走过去了，面包屑 吃完了， 吃完了。后来有人就迷路了。 哦，对，这又是一个笑话，是吧？ 对，因为那个薛老师说的也对，就是在户外的话，就是你要注意这个岔路口的各种标志。你比如岔路口，他们摆了一根棍儿，这个棍儿就把这个路挡住了。你不要把这棍儿打开，你自己去走，这前面肯定有危险。 啊， 因为在户外，很多时候，无论说是陌生人还是说是普通朋友，他都是就是秉承着一种那个互帮互助的这种原则。 对。 所以说如果遇到这种路口有这个指示的话，一定要想一下那个前者想表达什么意思 啊。对，反正这种如果有没有专业的领队带着你啊，要是自己几个朋友走的话，一定找一个有经验的人。 对， 而且有经验的人一定要照顾一点其他的那些人，尤其好多人第一次出去徒步啊，我见过一个小姑娘，然后穿了一身白，然后那个鞋也是那种很白很白的矮帮的运动鞋， 嗯， 大家一看他这身装备就是第一次来， 嗯， 结果下上山的时候他勉强还能跟上吧，就是但是已经气喘吁吁不太行了，倒是到下山的时候 你就看见他那鞋，因为特别滑， 嗯， 他不是像景区啊，你都是台阶儿，因为好多山都是土路，你就是你感觉这人是出溜着下去，我觉得这就非常非常危险，而且你出溜两次，你脚就崴了，脚一崴你就更走不动了。所以这方面还是大家应该多注意，尤其带着小朋友什么的，还是应该找专业的领队啊什么的带着大家，起码有一个保障啊，在身上找不着路也非常正常。 对，那得有些好朋友带着你。 对，嗯，还得是有朋友。 因为北京周边呢有很多的这个路线，其实是很简单的，就是说我们一家子或两家子就可以一块出去了。 嗯， 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边走边玩，就是别把它当成一种特别苦的这种咱们要强驴这种徒步。 嗯， 咱们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强度放低一些。 嗯。 在这个徒步过程中呢，你可以告诉孩子，哎，穿什么鞋，什么鞋比较方便，然后怎么去爬这个坡，怎么去下这个坡， 嗯， 怎么去遇到这个野外动物，怎么去处理各种方式，我觉得都可以去跟孩子讲一下。 嗯嗯，刚才咱们说了一条京西古道， 对， 接下来小郭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条吧。 说到这个冬天爬山的话，我觉得西边的西山是比较好的， 嗯， 你比如说百望山， 嗯， 哎，它这个高度不高，我们可以从这个东门进，或者说是从北门进。 嗯， 然后这两个门都可以进，里面有这个一个特别小的玻璃栈道，而且这个难度也不是很高，比较舒服一些。还有这个西山森林公园，西山森林公园呢是我看到是比较干净的一个公园，也不是说是到处都是落叶啊，或者都是人来人往啊，它就是特别舒服。然后还有一些旧峰啊，三峰连川呐，大觉寺这个走这个路线，我觉得都可以去走。也就是西边的话，这些山难度不高，然后那个不高度不高，难度不大。然后周末的时间的话，我是觉得非常推荐家长带着孩子去走这些路线。 嗯， 对， 嗯，这是西山公园。 对， 西山公园大概得走多长时间？ 这个的话，刚才跟您说的一样，咱们想走三个小时就走三个小时。 嗯，它是有一个景区的那个各种栈道的那种，是吧？ 是的，是的。 啊， 哦， 那个大概是两三个小时就能下来了。 两三个小时那时候上去了。 哦， 对， 然后再下来就是一天，反正也是一天的， 也就一天时间。对， 啊，嗯，然后，那个地儿只能开车去，对吧？ 这个西山森林公园包括这个阳台山啊、北望山啊，都是有公交车的。 嗯， 啊，咱们坐公交车也可以去。这个大概时间呢，也就是，九点十点你就到了就可以了。然后爬到这个一个位置，中午正好在吃点东西，太阳很舒服的情况下，你就可以再往回翻。这是比较惬意的一个爬山方式。 嗯， 对， 嗯，西山那个公园是要门票的吧？ 这个应该是20，应该是20还是10块，我记不清了。 啊， 对， 反正是要买门票的。 是的， 啊， 那我听小吴老师你刚才说这些地方，这三个公园的话，好像难度比我们刚才说的要 小吗？ 要小一点。 这个里边的元素呢，主要是爬，就是一个山。然后里面这个自然那个元素比较多一些，它人文元素会少一些，所以说你就穿好这个登山鞋，然后背上自己的背包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拿上自己的手杖就可以去爬山了。 嗯， 啊，这就是爬山路线。 我听我身边一些朋友经常说，他说我不爬山，他说爬山太伤膝盖了。 嗯， 尤其比如说不是朋友了，就是我妈经常跟我说， 哦， 你不要去爬山啊，这太伤膝盖了。 哦， 然后膝盖使用的次数是有限的，谁先用完谁腿就废了。 对， 但是这个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扰？ 小郭老师现在废了吗？ 我还是没废的。因为这个东西，这个信息呢，在网络上也是大家说要买各种的补品啊，或者说是避免少运动啊。然后，但是其实这个并不是说骨骼的一个问题，而是说是你不会再运动，然后你腿上的那个肥肉特别多，你肌肉发挥不了作用。 嗯， 如果你经常去爬山，加上这个合适的运动的话，你的肌肉能够保护自己的骨骼。 嗯， 所以这样的话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运动一下，然后去学一下怎么去运动技巧。不是，并不是说是每一个爬山都要伤膝盖的。 嗯，明白了。刚才小胡老师推荐的这几个都是成熟的公园。 对， 成熟的公园就意味着它的那个路还是比较好走的， 舒服一些。 基本都是上山下山都有台阶儿，基本都有那种栈道，所以这种对于没有什么徒步经验的人来说，其实是最好。 嗯， 非常安全，不会有那些什么土路啊什么的那些，不 会 有 意外的情况。 对 对对，而且边上只要是栈道，它也有都有扶手，其实就等于是一个大的景区。大家就这么理解，只不过 商场里边要好一点。 对 对， 只不过就是你有上山有下山，但是相对路还是很好走的。 嗯嗯， 对鞋的要求就没有土路那么高了。 是的，但是我建议还是出来的时候穿一双比较舒服的 登山鞋。 登山鞋， 嗯， 对。 登山杖这些就不太需要。 登山杖的话，如果说你有这个的话，就可以准备一个登山杖啊。比如我们经常出来玩的可能会带一个，因为它毕竟它有一个辅助支撑的作用，能够减少很多的这种体力消耗。 明白了。那咱们这个公园说完了，咱们再说一个进古村的路线推荐。 这个路线呢，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元素丰富一些。这样的话我们出去的时候能找到比较合适的地方。我们经常会去一个古村落，是在延庆跟昌平的交界处，有这个三个村子可以连到一起的。第一个是慈母川村，第二个是这个皮破石村，第三个是这个沙塘沟村。这三个村子呢各有自己的特色。你比如说第一个慈母川村的话，它是以慈孝文化为主题的一个村子，这个整个村子呢都是一种慈孝文化的一个宣传。然后它对面呢还有一个登山步道，也可以去登登山。然后里面呢有那个慈孝宴，可以在他那吃饭。然后再往前走2公里呢就是皮破石村，这个是北京目前保存的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村子，是原来那个抗北的一个纪念馆。然后所以这村子上面呢都写着很多标语，比如说那个为人民服务啊，说什么什么打倒什么小日本啊这种东西。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会比较原始，孩子们看到之后就会没有见过这种景象。 平北抗日博物馆， 平北抗 日， 对 是吧？ 对，你说这个对，是的。然后再往前走呢是沙塘沟村，沙塘沟村是红色第一村，因为里面有博物馆，还有这个藏粮处啊，这种各种的痕迹，所以这三个村子串起来，你可以花一天时间来串。而且呢，村子里边呢有很多老人，他能够讲自己的故事。你比如说在皮破石村的话，他把每家每户都贴上村长家、妇女主任家、抗日小队谁谁家，然后是有特色的。然后遇到这个村中央的一个柳树下面，然后有一些老人在晒太阳，你去跟他们聊天的话，他会给你讲抗日期间他们村子为这个抗日做了什么贡献。然后当年这个村子被日本鬼子追了很长时间，结果他们就奋起反抗。所以说那这三个村子是比较有一定的这种胡子元素的。 小郭老师，就是好多人都会说到村里啊可以跟老人们聊聊天，因为我也没聊过啊，我不知道这些老人们真的愿意跟大家聊吗？要是每天有好多人去，每天他讲一遍，是不是也是挺烦的一件事？你们真实的带着小朋友，比如说到了村里以后，看见这些老年人，他们就是真的愿意跟小朋友分享这些故事吗？ 这个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今年夏天我们去这个村子里面，然后我们的孩子跟当地村子孩子一块玩，这个老人呢就起了一个看护作用了。然后那个和孩子们拿出来很多水果来一块儿吃，因为在他们眼里面这都是没有见过农村的孩子，他们希望孩子们能够接触一下他们的农村，他们的家乡。所以说呢他就会非常的热情去招待这些客人，他认为这都是从外面过来的朋友，是比较开心的。然后第二个呢是他也会喜欢去聊天，你跟他聊出一些话题，比如说跟他相关的话题，哎，这个村子怎么样，他是引以为傲的，他是比较喜欢把自己的东西给介绍出去的。然后刚才咱们聊的话题去他村里吃饭也可以去实现的，你说我要在这吃饭没问题，只要打个招呼，提前打招呼就可以的。 是这样的，我一直以为如果每天有人都以各种名目来过来跟我聊天，人家可能也会烦，但其实不烦。 在我们印象里头，好像就像电影里边说的，好像都是在墙根 晒太阳， 晒太阳嗑瓜子儿， 对， 拉家常 啊， 这些人。 就是人家是愿意聊的， 是愿意聊的。就是如果是有一些村子呢，它真的是变成景区了，这也可能性质变了。但是北京周边呢，有很多村子其实是非常原始的。然后你进去之后呢，只要你放松下来这个姿态，然后你比较舒服，然后这个村子就会给你一个舒服的状态。咱们北京周边我刚才推荐的有三个村子，但是北京周边呢有很多那个水域村、碣石村，然后灵水村，这都是有特色的。比如说水域村的话，如果说周末上午去，周六上午去的话，哎，你能看到村子里面有那个女子中帆队，可以在那儿举这个帆。对。然后那个碣石村的话，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水景，你进去之后呢也可以跟那个晒太阳的老年人一块聊天，也是比较好的。灵水村的话就是拍这个爸爸去哪儿，还有这个最美电影的一个拍摄地。然后这个村子是保持比较全的，所以我觉得去这种村子的话，一是呢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种村子的休闲时光， 然后第二个呢是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如果说这个村子没有红色元素的话，就会有一个神话元素，反正总是你要提炼出一个东西出来的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跟老乡们接触一下也是比较舒服的一个选择。 嗯，这三个村子串起来，您说它是等于是一个一天的路线吗？ 对，这个你可以选择一个村子就待一天，也可以这两三个村子是游览的形式，可以去看的。 嗯，那能住吗？就是这个知道吧？ 临水村知道。那拍那个《爸爸去哪儿》的时候，他们就住在那个临水村。 村 对，我觉得这附近民宿也多，是 吗？也比较多，对， 对 是比门头沟那边。民宿是比较多，临水村这边也是有的，包括那个串底虾 啊、 因为这个地方算是比较有名，临水村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村子，也因为也叫举人村，从这个村子里边出了很多举人 哦， 而且这个村子里边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教堂， 那个是它前方的叫后桑峪村 哦， 它有一个圣母山，有一个教堂， 有一个天主教堂， 对，它 是 北京最早的天主教堂， 也是北京最早天主教堂，也是这个全北京四教合一的一个村子。叫后桑峪村， 嗯， 对、 哦， 然后当地有一个圣母山，也是全北京独一无二的。 哦，明白了。 在这个村里边吃饭，其实这个村里边吃饭还有一点好处，就是它都是拿那个铁锅柴火去做的， 哦、 它不是用那种 燃气 电的燃气。 对对对。 啊，村里还没有燃气呢。 对，所以这种做出来的话，就饭怎么说超级香。 哦，你觉得有那个锅气是不是？ 对对对。 哦，明白了，这是几个古村串起来的。小郭老师给找了一条线路，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，倒不是那么辛苦啊，吃吃喝喝玩玩的。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条，徒步的线路。 我觉得就是北京周边里有很多这个栈道，但是这个栈道呢，基本上都是需要爬升的，所以说呢，有很多人我会给他机会让他出来，那就选择一个这个神塘峪栈道，神塘峪栈道呢，一年四季景色不同。它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它的坡度没有多少，一直是很平的在走，旁边就是一直在流的这个小溪流，然后还有大山，还有这个各种的这种民宿，所以说景色很好，总共有十几个点，应该有18个景点吧，你都可以去边走边看边玩。如果累的话，旁边就是各种的这种农家院啊，或者说商家呀，或者山庄啊，你都可以进去吃饭。所以说我推荐就是在我们秋天的话，可以去这个神塘峪栈道。你可以自驾去，把车停到这个神塘峪村，停完之后呢，你就顺着这个木栈道，然后溜溜达达的往景区走，这个走这个路程呢，总共是7公里，然后边走边玩就可以了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， 这个栈道就是特点就是比较平缓， 对，比较平缓的 啊， 对， 它就是适合所有人，是不是可以这么 说，适合于这个全家所有人 啊，没有什么爬升， 没有爬升 啊，就等于。那走下来也没有太累，7-8公里能有多少？ 7-8公里的话，如果快走，可能就3-4个小时 啊。 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走下来可能就5-6小时就行了，因为它路上呢还有很多景色比较好，你会拍照片。比如说那个什么太公钓鱼啊，还要钻一个洞啊，这些所有都是在包含在这条路线上的。当然了，这条路线夏天走可能会更好，但是秋天的话有秋天的景色。所以说也适合去走一走。 这里边您说咱们反正是溜溜达达的走，肯定好多朋友觉得溜溜达达拍照就很重要。 对对对对对。 拍照有没有一些您推荐的，就是您走过很多遍了吧，您觉得哪几个地方拍照是特别好看的，尤其现在在这个季节。 它这个季节的话，这个路线上有18个点可以去拍照。所以说这18个点的话就看你的感觉了。比如说它这个落叶你可以拍个照片，木栈道可以拍照片，它旁边的溪流也可以拍照片，然后在青山绿水的时候可以拍照片，然后当那个鸟飞过的时候，或者说喜鹊停在这个枝头上的时候也可以拍照片。所以说我可以说下，当我们那个在走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景的感觉。 所以这条路线是适合所有人，适合全家。 对对对。 然后没事拍拍照片。 对。 啊，然后冬天的时候会不会，颜色会少一点？会。 冬天的颜色会比较萧条一些，发黄嘛。但是呢，这个位置应该是在一个山谷中，所以说它风比较小一些。冬日暖阳会比较舒服。 明白了，这是一条栈道的徒步的线路。 这个栈道应该是为那个 A 派克 对对对 ，A 派克那块建的是吧？ 对。 哦，所以就是修的比较好， 是 这个意思。好， 是的， 明白了。然后咱们再推荐一条城里边的， 可以可以的 啊。 因为我想就是有一些人愿意出去，但是有一些人呢，我觉得咱们如果实在就是去不了野外的话，咱们在城市里面去走。 嗯， 在城市里面走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前两天走的路线比较好，就是从那个北海北，然后北海北地铁出来之后呢，一直绕到恭王府，再从恭王府呢，然后绕到这个后海南锣鼓巷，然后在这个鼓楼一拐弯可以再吃一个炒肝。 嗯， 然后这条路线里面的话，我觉得在北京很多人都会清楚，里面含的这个人文元素比较多一些，胡同文化、四合院文化，或者说是这个门楼文化，我们都可以带孩子看一下。当然我觉得可以前期做一些准备，这样的话走到哪儿，我们可以去给孩子讲一些，让他看一下这个地道的老北京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，在胡同里面是怎么有吆喝声音，怎么去打招呼的，然后或者说是这个胡同有多宽多窄，这个胡同的名字的一个来源，我觉得都可以去分享一下。 嗯， 这个并不是说有多大的一个难度，而是说是你可能会流连忘返，一直在沉浸在这个游玩之中。 嗯， 可能说去商店里去买一个老北京冰棍啊，当然冬天了，有人不喜欢吃，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文气息是非常浓的。是比较集中这个人文的气息的。 嗯，这条路线您一般设计也是一天？ 这个半天或一天都行。 嗯， 这个咱们早上可以比如说9点出发， 嗯， 咱们溜溜达达到中午的时候正好在鼓楼吃个饭， 嗯， 那就看你时间了，你想回家你就回家，不回家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再走。 嗯， 都可以。 嗯，好啊，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了这么多条线路，我觉得我们二位旅行达人给大家设计的也都算是挺完美了啊，又有山里的，又有城里的，各个方向的都有。我觉得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吧，您可以在天气还不错的时候选择一条带着孩子溜达溜达。虽然咱们现在很多孩子因为疫情不能出京，出不了外面玩，其实北京有很多精彩的景点等着大家啊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孙涛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 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，是关于你，没什么装备，一张琴和着这声音，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着你。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，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，这不是情书啊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，可是啊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矫情的傻子，可是啊我已经失了，想着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，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，就这样轻易，因为你没有那顾虑，唱一首歌给你听，是关于你。有什么关系，这声音适合的频率，我多么想告诉你我爱着你。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，这不是情书啊。